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254集，世界交流大会的人员。 啊，宋局好。 哎，董志啊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两位同行呢，是即将加入你的团队，与你们一起前赴交流大会的。李寒儿，李应的妹妹，华东分局的人。啊，你应该听过。还有杨守一，青城山圆明宫的弟子。你们不妨先认识一下。 李寒儿与李应长得有几分相似，当然五官轮廓更加漂亮柔和。他身上有种古典美，但又不会让人觉得是个过分安静的性子。对方一愣之后，反倒主动朝冬至伸出手。 原来你就是冬至，久仰。 啊，不敢当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 冬至与二人握了握手。 其他人还没来，现在总局就我一个，要不我带你们四处走走，参观一下。 李寒儿虽然在华东分局唐静手下，上次冬至跟刘清波去申城办事，却没能见到这位闻名已久的美女。说闻名已久，不只因为对方是李应的妹妹，总局顾问李瑞道长的闺女，更是他还记得以前何玉依稀说过李寒儿喜欢龙身，可惜女神有心相亡无梦，最终不了了之。有这段渊源，冬至难免多看了李寒儿两眼，但女人的直觉何等敏锐，也就是这两眼立马被李寒儿察觉了。 冬主任难道忘了我爸就是总局的顾问，这里我没少来过。 他叫的是冬至在鹿城办事处的职位，按理说也并无不妥，但李寒儿比冬至乃至他自己的哥哥都要更早进入特管局，现在在华东分局的职位也不低，这一声冬主任让冬至隐隐察觉出不那么友善的味道。他知道李寒儿喜欢过龙身，可也不至于为了一桩虚无缥缈的往事去跟一个女孩吃毫无由来的醋，所以他对李寒儿的第一印象也仅仅是有些好奇，觉得对方挺漂亮。反倒李寒儿这突如其来的敌意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杨守一道， 听说总局天台用了很巧妙的设计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看看。 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带你们上去。总局三个组用的空间都不同，我只有二组的门禁卡，只能带你们去看二组，不过风景大同小异。 多了这段小插曲，他虽然看见里头的龙身，也没办法撇开新伙伴跑去跟龙身说话，只来得及朝对方看去一眼，就带着杨守一和李寒儿他们离开。路上冬至想起杨守一的师门，就问 杨道友，你是吴局的晚辈吧？ 是，吴局是我的师伯。 杨守一轻描淡写，没有多说。这次去交流的六个人里，除了杨守一之外全是特管局成员。杨守一觉得自己能入选纯粹是因为能力，他也的确是圆明宫新一代的佼佼者，更不愿意让人认为他是凭关系走后门来的。说来也巧，他们一行人往天台走去的时候，张松正好从外地回来，也被分到了华中某办事处，正好手头又没什么事儿，离京城近，回来也比别人快。张松只知道自己入选交流小组，兴冲冲地回京，直接去了局长办公室报道，结果听说代表团的团长已经定下冬至，当时脸上笑容就淡了。宋志存见他泱泱不快，就温声安慰道， 李应有任务在身，无法参加这次交流，你的能力呢，自然不逊其他人，但团长人选需要综合各方面的考量，所以最后才定了冬至。 不是因为他是龙局的弟子啊。 宋志存见他这样，笑容也淡了。 那你还是龙虎山嫡传弟子呢，你要真这么认为啊，以后每次交流派背景最大的去不就行了？你是一组的人，本该由吴局找你谈话，但吴局忙，我希望啊你能理解我们的用意。张松，论能力你不比冬至和李应差，但如果你这性子不改改，以后的路也会很难走。 这次选中你已经是我们对你的信任了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 张松没再说什么，宋志存挥挥手让他出去，心里却暗自摇头。 人选定下来就不好再改，但这次出去，冬至这个团长不仅对外要争口气，对内还得压服人心，估计难题不少啊。就连杨守一跟李寒儿也都不是省油的灯，有能力的必然会有点小脾气，所以一个有能力又顾全大局的才更加难得呀。哎， 想起远在日本的李应他们，宋志存不由又叹了口气。那头李寒儿虽然说自己已经来过总局许多回，但冬至带着杨守一参观天台时，他还是跟着过来了。冬至知道他对总局熟悉，无需自己多说，大多数时候主要是在给杨守一做介绍。 这里用的是空间衍生术，可以自行调节四季和日夜，但日月山水都是真的。 冬至走到溪边，举起一捧水，水从指缝流下，又回归溪中，匆匆而去。远处山峦叠翠，繁花盛景，外面寒冬腊月，树都光秃秃的，这里面却是一副春回大地的景象。杨守一果然面露赞许。青城山圆明宫四周也是用结界将空间围起来，但却无法做到随心所欲操控四季和日夜。行内人看内行，杨守一知道要做成这样一个空间是多么困难，更何况是三个组分别独立又重叠在一起的空间。特管局只这一手就能镇住外人。不过杨守一仅仅是对总局的藏龙卧虎表示赞叹，在他眼里，比他还年轻两岁的冬至根本不被算在龙或虎里。 冬道友，听说这次代表团出发是由你带队，想必是因为在我们所有人里就属你最为出色。 杨守一终于进入正题，不过从这番话里可以听出，他不是一个足够委婉的人，否则应该多拐几个弯的。冬至装傻， 带队的事情是由上面领导做主，我也不太清楚。 杨守一按捺不住，只得开门见山道出自己的来意。 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听说冬道友加入修行界的时间不长，就得到龙局长的青睐，还被收为徒弟，可见你的确很出色，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跟你切磋讨教一下。 不瞒你们说，我也是昨天刚出任务回来，伤还没好。 为表示自己没有撒谎，他还举起手晃了晃裹着石膏的左手。骨折脱臼这种伤，修行者谁没经历过几回？不说别的，杨守一自己从小到大练功就受过不计其数的伤了，他还真不觉得骨折如何严重，因为他还曾经寒冬腊月一瘸一拐被他师父丢到冰河里去修炼的。眼下冬至脸色红润，脚步轻盈，看着不像有内伤的样子，就因为手臂骨折不肯跟他过招。 我们可以单手切磋，你要是怕误伤可以不用剑，就随便折根树枝怎么样？ 哎，我利用这手也疼，吃饭都要人喂呢。 伤筋动骨100天，我们半个月后就要出发，你如果连动手都不行，到时候没问题吗？ 哎呀，那不一样，为国出征就是流血流汗也不能流泪啊。 你 杨守一激将法宣告失效，又不能强迫人家出手，心里难免觉得冬至不像个男人，磨磨唧唧，少了爽快。想到这样一个人当他们团长，即将带领他们跟世界各地众多修行者交手，杨守一实在有些失望。失望的不止他一个，还有李寒儿。听到龙身收徒的消息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李寒儿都有点不可置信。龙身的真身知道的人不多，李寒儿算是为数不多的人之一。正因如此，他更无法想象龙身这样内心孤傲、眼高于顶的人也会有看得上眼的徒弟。他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有些意难平，越发对冬至起了好奇心，这是不利于修行的。但人皆有七情六欲，爱恨情仇，有时候不是明白道理就能想得开。可惜在华东分局的时候，他也很忙， 冬至他们去申城的时候，他正好去了东北，因而错过一回。这次赶上交流大会，李应无法出席，于是他这个妹妹就顶替了兄长的名额，来到总局，看见了念念不忘的人。在他心目中，能够被龙申收为徒弟的，必然是天分极高，与他性格差不多的人。也许沉默寡言，也许清冷骄傲，但绝不会是眼前这个嬉皮笑脸、没半点正经模样的年轻人。李寒儿失望之余，更生出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怒意，不知道是为龙申不值，还是为自己不值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